Hello， 我是太极乐队的 Patrick 雷友辉。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很简单的，只要一个人没病没痛，健健康康，又可以跟他最爱的家人吃下饭聊下偈，咁就已经是最快活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係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嘅风骚快活日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日。 要快活，首先要身体健康，因为食咗药会眼光光。我是小张张， 咁希望阿 Michael 你咧就保重身体，身体健康，早日康复。希望大家咧都做个风骚快活人，唔好被蒙蒙。我 系 小曳曳。 今日大雪啊， 系啊，我知啊。 宋家唔系宋 宋家， 我系大家宋上。 暖嘅祝福， 送 家暖楼咩暖楼啊？ 点解我会咁样 short cut 咗嘅咧？ 知你啊！ 唔通我 short 咗？ 你谂下第二啲嘢咯。 感冒品上路， 咁犀利 又有。早晨，早晨，星期四嘅早上十点十四分，天气凉一小时，而家廿一度，相对湿度40%，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今日我嘅系列就系 经常 loop 嘅歌。 哇！ 有咩原因？有咩故事？ 我有好多经常 loop 嘅歌，但我揾唔到。 点解嘅？ 我会揾其他噶啦。 好。 星期四嘅节目有呢首《Love to Hate You》，十点十六分。 顺便咧问下埋我哋嘅监制啦，欣欣咧都有少少个喉咙舒服嘅，希望快啲好翻啦咁样样。呢一排咧，你有冇留意到咧身边咧比较多人讲呢个话题啊？琴日咧咁我话翻屋企啦，咁喺电梯里边咧一个即系住喺我都系我嗰层嘅咁样，佢突然间佢话你诶叻啊，戴翻个口罩，你知唔知而家呢排好多人病啊？我点解咁讲啊？ 因为你已经病咗啦嘛，所以你戴翻个口罩唔系因为 佢其实系俾说话你听嘅啫，傻仔。 佢唔知啊，我唔吓佢。其实当时我都想讲句。其实我都病咁啦， 佢因为我病咗，所以我先戴口罩。 你知唔知啊？咁啊，你知唔知我咩啊？头先我坐巴士定唔知小巴，我唔记得啦，即系公共车辆啦，成架车都咳紧啦，咁样，所以你要都要小心啊，咁咯。咩？我真系衷心多谢佢嘅，但我又唔好意思话，其实我都病紧啦。 点解唔讲啊？ 我惊吓亲佢， 吓亲佢乜？ 佢冇戴口罩，因为佢冇戴口罩。 哦， 咁你戴咗嘛？ 系，但系呢样嘢唔知道，每人睇法唔同嘛。可能佢觉得 唔系嘅，我会讲。 其实你嘅潜台词系乜嘢？不如你老老实实摊开嚟讲啊。 就系小心身体， 系咪先？系啊。 小心身体咯， 唔系你觉得咧？你觉得只不过佢唔讲俾人听， 我哋解读下 佢先。哦，唔系，其实我觉得系需要嘅，讲声俾人知。咁如果等嗰个人佢自己要采取一啲乜嘢嘅措施嘅话咧，都可以做咁样咯。又唔系话吓亲佢嘅。 嗰个系邻居，同一个， 同一层， 同一层，同一层， 二十五楼即系陈生、陈师奶啦。 系啦， 好爆楼嘅一层出嚟， 我系人都知啦， 系人都知。 我唔知你有，哇，系咩咁高 嘅？人都知啊， 唔知 系啊。 咁咯，其实咁嘅，我谂呢一排就可能会比较多呢啲嘅病例啦，大家就小心啲啦。我听好多人都系咁讲，系咪？定系一种只系一种讲法嚟嘅啫。 唔知啦。 你哋嗱，阿小云，你坐呢个公共交通工具比较多，你有冇留意到呢个现象？ 都其实一直都有戴口罩啲人，即系又话解除口罩令。 冇话因为咁样。 唔系，我见到街上面啲人好少戴口罩嘅， 好多。真 系 多，系好多。 我去行商场有好多。嗱，首先嘅就系嗰啲从业员，售货从业员嘅话系从来都冇除过。 餐饮都 佢哋永远都系戴住口罩嘅，系啦。咁其实就餐饮从业员更加，其实你见我哋啲姐姐，佢哋都冇除过口罩嘅，做嘢嘅时候嘅话咧都系戴住嘅。 冇错， 所以我又唔觉得嗱，我觉得反而呢一个嘅意识咧系非常之好嘅，因为咧你既系会防止自己，如果你自己病嘅，又或者嘅就系你身边嘅人有病嘅话，你戴住个口罩嘅话就可以预防到，又或者就 系 唔好传染人哋咯。 冇错冇错，即系一个。自己嘅责任嚟噶吓，咁所以希望大家身体健康吓。喂，好啦，开始我哋今日嘅节目诶，我想问下大家， 唔系开始咗啦咩？ 开始咗，我讲句废话引入啫， 唔出都唔出你病， 有嚟有嚟有嚟， 你其实你日日都攞命。 I love to hate him, love to hate you, I love you, hate you。 喂，嗱， 系欺负嘅，欺负嘅。 喺我哋三个里边咧，我同阿Yui咧，可能对呢一样嘢咧就会有感觉多啲啦。阿小强咧，因为猫啊，对猫，因为我又养猫，佢又养猫吓。咁啊，新加坡咧将会啊吓禁呢一个，唔系应该话取消禁猫令。佢本来有禁猫令，嗱，讲紧佢哋嗰啲公屋啊，即系新加坡嘅公屋啦，咁啊一。九冇错啦，叫祖屋嘅。1989年咧禁止养猫，但系佢理由好得意。佢理由咧，我听完之后，我觉得有少少咁都得嘅咁样。佢话猫同狗唔同，猫咧自主性比较强，中意亦都容易自己走出屋企门口咁样，就会造成一啲卫生嘅问题啦，或者系流浪猫嘅问题。我又唔觉得猫少会走咗出街喎。嗱，点解咁讲咧？我有时咧就会开到门倒垃圾，我唔会又开又闩嘅，即系我开住。走出去呢个倒垃圾，我只猫从来冇走过出去八卦喎。反而我只狗咧，我次次想倒垃圾咧，佢都跟埋出去睇我做咩嘅。 我以为只猫想抠你一出门就嗰只棒门。 唔系，其实会唔会噶？只猫本来系一只狗，只狗本来系一只猫啊！ 哎，好复杂。 着咗件嘅衫，你明唔明啊？走咗就好啦，除咗件衫，佢系一只狗。 可以静一静先，倒耐啲，倒耐啲。 嗱，咁呢个新闻咧，反而令我谂起一样嘢。佢就话咧，如果呢个禁猫令真系取消嘅话咧，每一户住喺呢啲屋嘅人咧，可以最多养两只。但有一样嘢咧，我觉得佢跟住好好。不过 你咧首先要完成基本嘅宠物护理技巧嘅免费课程。 OK， 呢样嘢得意喎，嗬。嗱，大家从来冇谂 过。当时 Eric 嘅上嗰两集其实都有讲过噶嘛，就系话其实如果你要养猫或者系养狗之前嘅话咧，都请你一定要知道究竟养佢嘅时候嘅话系要点样 take care 佢嘅， 系 基本嘅嘢。唔系啊，当时 Eric 有讲过，佢觉得其实大家系应该要上一堂先嘅，你再决定养唔养。 系啊， 系咪啊？咁就好好多啦。 知道嗰個責任嘅輕重 啊！係啦，就係唔係到你養咗嘅時候，你先發覺嚇佢會屙屎㗎！啊，因為原來佢要飲水， 佢唔識沖廁所， 佢唔識去拖， 以為佢識㗎喎。 係啊，因為佢點解佢會攣喺個地下，即係又會上我張牀嘅？你唔可以咁咯。係 啊，佢唔識喺個地氈擦啦，就先上牀。 係啦，冇錯啦，即係到時你就舐氣㗎啦。 冇錯， 同意。 太多問題。咁所以話啊，呢樣嘢都幾好喎，即係話你要攞一個叫做照顧寵物嘅 permit， 你識先，係咪幾好一樣？ 好啊，好啊。 你可能覺得咦咁麻煩咁樣，但呢樣嘢對大家都好，即係對主人又好，對寵物又好。好似 Sarah 話齋，你買咗之後，你翻就發覺，哇原來咁麻煩嘅，即係有一籃子嘅問題，加上咧有時咧嗰啲問題係會令到你衞生方面咧係幾麻煩。例如貓仔，你知唔知貓仔啱出世咧，佢都唔識去呢個貓砂噶，都係要跟媽咪學習噶。系啊，所以如果你个猫仔 出，有时你要帮佢噶。 系啊， 若果佢太细个翻嚟，你知唔知噶？ 我唔知。 太细个翻嚟嘅，其实好多时候咧都系妈咪教嘅。咁咧就系佢哋会做一啲动作，佢就会令到佢嘅就系去完就会去洗手间。咁但系若果佢太细个翻嚟嘅时候咧，你已经离开咗妈咪嘅话咧，冇教到咧，佢唔识学。 唔识教， 你系要自己亲手帮佢嘅。系啦，甚至乎要教佢哦，猫砂兜喺呢度咁样。但系佢呢个天性都容易嘅，我觉得容易教同埋容易学。 啱啱出世有冇手掌咁大？ 差唔多。 好 细 只 噶 咋， 好恐怖噶，即系好似虫仔大啲咁样噶，有啲执翻嚟 咁样劈咁样， 冇办法想象。 面干碎湿咁， 好辛苦噶。仲要佢哋唔系凑一只吓，人就凑一个啫，猫凑几只。 猫妈咪都辛苦噶。 猫妈咪唔辛苦噶，有几辛苦啫？ 瞓得到。 系啊，不过佢唔可以真系跳咁解啫嘛。 咁猫爸爸理唔理呢啲猫？ 猫爸爸就最好啦。猫爸爸其实基本上佢就开心完之后，佢就。周围去啊，你知嘛？好 happy 嘅，猫爸爸好开心嘅。 我但愿我都想做一只猫。 咁又唔好，咁又唔。 你又想 happy 之后走人系嘛？ 唔系，我想做一只。 但系我又觉得佢呢一个咁嘅政策系非常之好嘅。咁啊，讲紧呢一类型嘅房屋嘅话，因为都系啲公屋嚟噶嘛。 系啊， 系啦。咁我就觉得其实你要两样嘢要取得一个平衡咯。咁如果大家都觉得咁样系 OK 嘅话，咁我觉得非常之好啊，系咪？即系对于动物又好，对于人类又好，咁呢一样嘢先至应该系大家乐见嘅一个即系 邻居啊，屋企人都唔使咁烦啦。 同埋个数量都系合理嘅，我觉得两只 系啦。同埋我觉得几好，你有个规范咧，就好过你唔讲。 系啊， 系咪？如果你唔讲嘅话，就每一个人对于其实养猫咧，有啲人系会越养嘅会越多嘅。咁其实如果你听阿 Doctor Eric 讲嘅话，你反而其实养猫嘅话应该养一只，系咪啊？但系猫嘅话，因为你见佢实在太过识得打理自己，所以咧好多时候就会越养越多。但系如果你嗰个地方你规范咗最多两只，我就觉得最好嘅就系清清楚楚， 冇错， 系咪啊？咁就冇话有呢啲咁样嘅争拗啫。系啊，你觉得我屋企我养十只我都觉得唔够咁样。 陈师奶又上身 啦，冇错，你唔好同我拗啦嘛，我觉得好好啊。 系啊，同意。 同埋有规矩讲咗咧，好过啲人偷偷地养。偷偷地养会做啲咩问题咧？例如养狗咧，以前咪听过啲古仔咧，咩揽条带啊，佢一吠又会电佢啊嗰啲，就系因为惊人哋知道啊嘛。 唔好做啲咁嘅嘢啦， 好惨噶。 你真系 佢天性就想 俾雷劈嘅，我觉得 我想 你会谂埋啲咁嘅嘢， 套落你条颈度， 甚至乎我嗰度我都想啊，我想买四条套落你条颈啦，同埋你啲手脚度， 我俾多一条，中意套边度套边度， 我啲手脚冇声嘅， 衰嘅你， 我走。 So on we go. His welfare is my concern. No burden is he to bear. We'll get there. For I know he would not encumber me. He ain't heavy. He's my brother. It's a long, long road. He ain't heavy, he's my brother. 10:29，听紧 Radio 2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四嘅早上，空show快活人。提醒你今日天气干燥，早上天气稍凉，吹和缓嘅偏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嘅。先睇10:30新闻报告、财经消息，翻嚟继续唔好行开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评级机构穆迪确认中国香港的评级为 AA3， 但是将评级展望由稳定下调至负面，与中国的评级展望一致。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认为，美西方一直找机会抹黑香港和内地，目的是透过香港压制内地发展。他提到目的的理据是香港与内地信用状况紧密联系，访问很多国家与内地经济亦都有联系，为什么不同时下调其他国家的评级。另外，區議會選舉星期日舉行，對於有海外網紅鼓吹不要投票，陳國基說相關人士不在香港，執法有困難，亦都因此反映澄清假消息的重要性，強調不應該投白票，在選票上蓋上兩個剔號亦都屬於錯誤。立法會昨日首讀和二讀關於預設醫療指示和不作心肺復甦術命令的維持生命治療的預作決定條例草案，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中大醫學院賽馬會公共衛生及基層醫療學院副教授鍾一諾表示，訂立法律框架之後會增加對醫護人員保障，可消除法律上疑慮。他舉例說，有癌症病人訂立了預設醫療指示不接受搶救，卻因為意外撞車昏迷，與預設指示內容是兩件事，救護人員出於良好意願搶救病人亦都有法律保障。不過 毛望哀总干事杨美容表示，他们协助病人订立预设医疗指示，会要求病人必须与家人商量，因为往往病人到临终阶段，无论家人决定抢救与否，亦都可能会有遗憾，因此要考虑家人感受。而最终病人若果已经昏迷，亦都要由家人向医护人员出示文件。中欧领导人在北京会晤前夕，意大利决定退出一带一路倡议，并且将决定正式通知中国政府。意大利在2019年不理美国的劝阻，成为至今为止唯一一个加入一带一路的西方国家。不过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去年上台之后表示，他希望退出这个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计划，认为一带一路计划没有为意大利带来重大的好处。意大利与中国达成加入一带一路的协议在明年三月届满。路透社引述意大利政府消息人士说，罗马近日发信给北京，通报了意大利方面不再续约的决定。报道又引述意大利政府另一名消息人士说，意大利即使不再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参与者，亦都十分愿意维持与中国的良好关系。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非常干燥，早上天气稍凉，吹和缓偏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稍后转吹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大致多云，天气较为潮湿同温暖。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4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235点，跌227点，总成交金额315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62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98点，跌3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305.8，跌5.8；美团84.35，跌2.05；阿里巴巴69.2，跌9.5；盈富基金16.37，跌2.2；比亚迪股份209.6，跌3.6；药明生物29.0，跌1.7；美图公司3.76，跌1.4；港交所245.8，跌11蚊；友邦保险62.4，跌8毫；中国海洋石油12.5，跌3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12，日元146.73，瑞士法郎0.875，加元1.359，人民幣7.16，英磅對美元1.256，歐元對美元1.077，澳元對美元0.655，新西蘭元對美元0.614。日經平均指數報32,899点，跌545点。港金報18,900蚊，跌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29.39美元，卖出2,02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翻新界区啦。咁较早前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乡兆会路对出慢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一带咧就只系车多少少啫。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系冇车龙噶，而家红隧嘅港岛入口啦，交通系畅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对出；漆咸道北过海排到去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油丽。路面情况在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回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就慢车。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就繁忙，龙尾排到去果栏。另外在新界区屯门的龙富路去回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都是比较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刚刚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东区走廊去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的坏车咧，啱啱拖走咗，咁而家仍然有车龙噶，龙尾排到去东港中心，就是东区走廊 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的坏车拖走了，车龙未消散啦。而家龙尾排到去东港中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红磡绕道都会海入尖沙咀、顺利村道顺天村方向秀茂坪啦、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同埋马鞍山路恒安村方向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同心一个香港。 一票一听，一二一零齐投票。 教育局的 e-app 即是专上课程电子预先报名平台，专为应届香港中学文凭考试的考生而设。各位同学可以利用这个平台预先报读非联招院校的副学位和学士学位课程，还有机会在文凭试放榜前得到有条件取录资格添，快啲登入 www.eapp.gov.hk 报读课程啦！ 大家好，我系麦玲玲。咩系快活人？我觉得快活咧系一个境界嚟嘅，唔一定要好有钱，又唔一定要好有社会地位，反而最紧要咧，当然系有身体健康啦，热爱你嘅生活啦。做到你自己喜欢做的事，那最好就是无忧无虑啦，那就真是一个真真正正的快活人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做一个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中苏快活人星期四早上十点搭八，有时咧我哋咧做服务行业咧有唔同嘅顾客啦，咁你要对每一位顾客咧有一定嘅态度之余咧，有时当啲顾客与顾客之间发生问题又几难处理嘅。例如话咧，我记得有一次咧喺一间嘅餐厅里边咧，我见到因为个冷气机咧系咁样射落嚟啦，有个阿姐就话：喂，射住我啊！即系嗰啲风吹咗啊，你校翻远少少咁样。教完之后你个另外一台喂好冻啊咁样。你做咩吹住我咁样。嗰个姐真係好无奈，即係又即係你始终要吹住一个地方㗎嘛。你吹住呢边话喂好冻啊咁样，吹嗰边又话好冻。好似例如最近呢个有间火锅嘅连锁店呢，咪有啲点啲伙计唱歌跳舞嘅，你有冇留意个新闻？你唔知啊。出嚟跳嗰只好红嘅快歌嚟嘅，啦啦啦啦，出跳嗰只舞咁样啦， 小苹果嗰啲啊， 类似嗰啲咁样， 好耐咯， 唔系小苹果， 唔系啊，即系类似呢啲咁样嗰啲叫科目三歌啊， 咁佢就跳啦，砰砰砰砰咁样。最近就发生咗，本来咧佢哋间间都有嘅，但最近咧又发生嘢，啲顾客话好嘈啊， 几好笑啊， 嗌交出嚟，嗌交就边个点嘅咁样，直情要闹埋嗰个点嗰个。咁而家有啲咧又话好似取消啊。等等啊，咁样你话系咪真系一人同人都系几多啲咁嘅摩擦，几烦啊？ 真 系烦噶，即系咁样咯。即系嗱，如果你喺一个餐厅里边，你自己想自己你倾下偈，跟住马先生生日又 bling bling 又 happy birthday 又成，咁有时你都会觉得哇好嘈啊，但系包容一下咯，即系少少一阵间，我哋觉得。 但系我又觉得 OK 嘅，系咪啊？但你唔好太嘈咯。有一间嘅美式餐厅咧，我嗰阵时候觉得好正噶。就如果你 book 台，你系生日嘅咧，佢会喺你嗰张台嗰度咧，吊一个波波。 知唔知我讲边间？尖沙咀有一间嘅，都有。哎，我哋都要楼下附近都有一间嘅。嗰间嘅美式餐厅，我觉得好开心啊！即系有一次就约咗好多嘅朋友，就去庆祝某人嘅生日。跟住一去到嘅时候咧，佢就会帮系特别你嗰张台，有一啲嘢嘅，即系俾你哋系birthday party 咁啊，有啲可能啲 bb 啊，或者系帽啊，跟住就你嗰张台嗰就有啲波波，就总之你就知道系噶啦。 有嘢发生。 冇错，咁跟住就到你食到咁上下嘅时候咧，佢就会所有嗰啲，当然啦，嗰阵时候咧。serve 嘅应该系外籍人士嚟嘅，就会有啲仔仔啊，有啲女女，女女我冇睇啊，即系仔仔嘅啫，就啲女女啊咁样就系佢哋嗰啲 waiter 同 waitress 嚟嘅，就会捧住个蛋糕就系好远嘅地方就 happy birthday to you 入去你嗰张台嗰度， 哇好开心嘅， 等你可以吹蛋糕切蛋糕，佢又帮你分俾你，我觉得好 OK 啊，系 嘛， 即系如果系呢啲咁，我都系一阵啫嘛，嘘一阵啫嘛，系啊，我真系好中意啊，系啊，谂翻你都开心。我第一次去嗰时觉得呀好开心啊， 我其实都见过， 你有见过， 都好开心 庆祝你定系你隔篱 台 啊，你唔觉得嘈噶？ 梗系唔觉得嘈啦， 啊、 我仲叫隔篱嗰个伙计 请你食生日蛋糕，我都估到你 啊！佢真系请噶， 其实条狗带系应该摆落你条颈度。 喂，最多系 好嘢，好嘢， 最多系马带或者龟带。 生日我送俾你，我送两条俾你。 喂，其实 我惊唔够电， 系应该要送俾佢。你记唔记得嗰日我哋喺倾紧偈嘅时候，有个同事话讲起自己屋企只狗嘅时候，摸一摸阿小强啊，几有投入咁啊！记唔记得嗰日？你唔记得咗啊？阿信哥讲喺屋企只狗真系唔肯瞓啊！ 总之讲出啲衰嘢，大家都系望你。我觉得你好难得嘅，其实 真系 集所有衰嘢于一身。但系大家又觉得好英奋， 佢咪好投入， 有冇罪恶感、啊？ 咁嗱，你又唔理，系咪先？默默承受，你真系好，你嘅存在。 其实我每日翻屋企喊噶， 唔理你啦。 你承载住好多嘅垃圾， 我将我哋嘅快乐建咗喺你嘅痛苦上边。 O、okay, K，、 啊、你真系好难得，我知。 仲有以前有啲西餐咧都有啲嘅，但系嗰啲要俾钱嘅，咪有啲几 俾钱。 揸住个吉他唱歌嗰啲要噶， 啊嗰啲西班牙、 啊、西班牙啊， 嗰 啲菲律宾啊， 唔使走， 点解啊？ 走，你要俾钱佢，我想问你俾几多佢啊？ 最少一嚿水啦。 但系有时佢三个人、啊。 哇！ 三個人喎， 冇指定價錢嘅嘛，冇即係冇 request， 所以就 喂人哋企喺度就樣衰啦， 係啊， 即係攞住你一張100蚊紙，仲要咁樣舉起， 喂 即 係 難堪嘅， 佢唔係只一個噶嘛，有時佢有三條友， 你起碼你三嚿水，但你銀包得一張500蚊紙， 唔通每人20蚊咩？ 係啊， 你俾得出我又真係唔好意思咯， 真係唔好意思啊， 所以我係好怕呢啲嘅，同佢哋一唱歌我就去洗手間。 哇醒目喎、啊、你 避一避直 接。你学跟学你㗎嘛。又或者打电话。 唔得唔得。 行出去打电话。 打电话就係我嘅。去事实就绝对唔係我。 女仔係咪女仔要补个妆。等佢走咗啦、啊、你先出返嚟㗎嘛。 冇错。 好尴尬。 俾啲小费系。真係而家有时有啲酒店嗰出面泊车嗰啲都系㗎。你諗下应该俾几多。从来冇话几即係指定几多钱俾啲少料做肉酸。 一定咗一嚿水㗎啦。 起码。 我唔知啊。我感觉。都系啊，咪即系租人白眼啊！ 而家20蚊好似等同好似冇俾咁样，好似衰过冇俾咁。即系如果你个 20蚊就真 系 唔好俾。 我觉得系50蚊起标， 系 啱50蚊起标咯， 即系好啲嘅感觉。 嗱，你唔好话呢一样嘢啦，我又想问下两位啦。有好多时候你剪头发，你俾几多？ 系 嗱、 啊， 我 你 系 咪讲个 junior 定系俾个 style？ 其实有时 洗头 嗱，讲紧唔止咁样嘅嗱、 啊， 洗头嘅人啦、 啊， 同你抹干个头嗰个啦。攞杯茶嚟俾你飲嗰個啦，又或者就係啊唔同人嚟嘅，跟住同你做 color 嗰個人啦， 係 一陣間同你洗嗰個啦，係咪？我已經數到五個啦， 分分鐘係同一個人，佢換頂帽， 又唔係咁又冇你咁衰， 換翻嘅黐皮蘇，黐皮蘇行啊， 又係我 扮 Mario， 即係其實佢又會即係好可能有兩三個人 serve 過你嘅，但係佢只係可能冇錯，佢可能佢嚟有個姐，佢只係擺低杯嘢嘅啫，你俾唔俾佢？ 梗係要啦，唔係好肉酸 嘅，係咪你又要俾？一阵间嘅话，又就其实我望一望，其实呢个系咪头先过嚟噶？ 嗱， 系咪我俾咗你未噶？咁其实出出入入嘅话，你有时可能真系你个头系经手有五个人嘅，咁、你个个都俾几多？ 如果你话个你嘅起标我系五十蚊嘅话，咁我到250噶咯噃。 你剪个头起码1500落楼咯。 系咪先？嗱，呢啲嘢我就好纠结嘅，我就成日真系唔知道应该要俾几多。 你冇理由铺铺听电话啫， 我又冇我系会俾嘅，系啊。但系其实有时就系怕嗰啲比较大间啲嘅呢啲非法铺咧，唔系非法铺咧 salon 咧，系啦。你就系有时我唔认得，尤其是戴咗口罩，我唔系好认得边个过嚟摸过你个头。如果即系俾咗呢个又唔俾嗰个，又或者原来你冇俾嗰个，佢就系 serve 紧你最多嘢嘅嗰个， 佢就会谂啦。 即系可能你 cut 啊，佢帮你冲完个头之后，我谂住啊一阵间先俾佢啦咁样，跟住你揾佢唔到，我唔知佢点谂噶嘛，知唔知啊？我觉得好紧 要， 你会唔会好唔知点好 噶？如果系我有啲想俾，我会问佢，喂，我俾咗你未嘅？即系我真系会问嘅。佢话俾咗咪俾咗，未俾唔算咯。系啊，真系啊。 其实咧，我最中意系乜嘢咧？就系、是、有啲 salon 你知唔知系讲到明系唔收 tips 嘅？ 哦，系咩？ 系啊，有一啲日本嘅 salon 嘅话系讲到明唔需要收 tips 嘅，即系我哋所有嘅嘢嘅话，你已经包晒喺到最终嘅时候，你结账嘅时候咧，嗰张单度噶啦。咁同埋一样嘢嘅就系、是、一系就系、是、喺你俾钱嗰度嘅话咧，有多 box。咪有好多啲 box 嘅，跟住你就問啦，我頭先有邊個？哦，阿咪同埋阿 Sandra， 入落佢個箱度， 同埋咧就係阿 Coco 咁樣嘅，你就係將你自己啲錢入落去，你又唔知道係邊個。咁样咧就舒服啲啦，我就会问咗佢你叫咩名啊，系啊，咁佢就知道，咁我记低，咁样就我俾钱嘅时候嘅话咧，就每人入两， 咁又冇咁尴尬， 冇咁肉酸， 佢又有， 因为咧以我知道就系话咧，嗰啲 June 咧系搵好少钱底薪嘅， 系 好靠 你哋， 同埋佢哋真系好辛苦啊！你有冇留意佢啲手咧浸到红晒？ 烂 嘅，日日系咁样洗。 唔俾嘅话又情何以堪，但系俾嘅话我又唔知应该要俾几多。 即系两分钟嗬。 系啊，好难噶。嗱，仲有另外有一个按摩又系，系咪啊？按摩又系好难俾嘅，有时佢按得衰咧，你又唔系好想俾。你有冇呢个？ 阿咪咪，你俾几多啊？我怀疑佢有时俾5嚿。 点解啊？ 我点知你 点解俾咁多？ 你阔绰。 你会点样啊？你会点样衡量啊？ 哎呀，其实咧我真系好怕遇到嗰啲咧，阵间又话去打电话啊，阵间又话去攞盆水啊，换条毛巾啊，即系出出入入。 如果你讲到呢啲，咁你去出边旅行嘅时候，啲酒店咪更加咯。不过你拎嗰个 bell boy 又有，一入嚟你唔该叫佢整啲咩，攞条毛巾嗰啲，你俾唔俾？全部都系要俾嘅。不过去到外国好啲咯，即系你感觉上。即系唔使好似香港咁大力，会唔会？即系你喺外国， 我成日都好，我觉得系好纠结嘅呢一样嘢。即系 tips 文化咧，我系好难讲嘅。因为其实我听人哋讲嘅就系话咧，我哋成日都要去泰国噶嘛。泰国如果你话真系要去按摩嘅话咧，又要根据你嘅全张单。你大約去俾幾多錢 tips 佢咧，就要乘以大約幾多個 percent 咁樣俾佢噶，就唔係代表就我哋隨意啊。我覺得你好嘅，我俾100你咯；覺得你唔係咁好嘅，俾20你咯。唔係咁噶，即係你究竟嗰日你喺嗰度，即係其實佢哋大約如果你想知道， 咁深奧啊， 所以你係 喂做錯咗咪又好肉酸啦嚇。 我谂佢如果知道你系游客，佢又唔会嬲你嘅。但系个问题系，会好似唔 系好尊重 咁样咯。 咁 点 搞咧？唔好按啦，唔好按啦， 走啊走。 唔得， 唔去啦。 你又唔可以因为 呢个斩脚趾变沙虫。 我唔识俾点子，所以我咩都唔做。 企喺个门口度，你入去咯。 你做人做到咁样，跟边个学噶？ 你递个银包俾佢，你自己掹，自己掹，掹几多张？你自己话。 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如影随形，无声又无息，出没在心底，转眼吞没我在寂寞里，我无力抗拒，特别是夜里想你到无法呼吸，恨不能立即朝你狂奔去，大声地告诉你，愿意为你，愿意为你，我愿意为 就算多一秒停留在你怀里，失去世界也不可惜。 王菲嘅呢一首《我愿意》， 放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十分嘅准备，迎接三分嘅工作。有啲人觉得呢啲好简单嘅工作，得啦，我识做噶啦，唔使咁紧张。今日嘅故事系同你分享十分嘅准备迎接三分嘅工作。有一日去朋友办公室，发现喺个台头上边所有嘅办公用品、万字夹啊、笔啊等等、胶水啊，全部有两盒以上。我好奇就问：点解要咁样嘅？佢话呢个关于我啱啱毕业嘅时候一个经验。原来我呢个朋友当年呢以优异嘅成绩入咗间大公司，心里面觉得我成绩咁好，做咩都好容易啦。点知翻工之后发觉，原来公司叫佢做埋啲无聊嘅琐碎事务，又唔需要叻，又唔需要智慧，呢啲咁嘅工作点解叫我一个大学生做啊？有一次仲离谱，公司第日开会，嗰晚呢就俾咗好多文件，开会要用嘅文件分配俾佢做咩啊？就系打钉同埋封套。一份一份跟住钉起佢，然后喺个封套装住。咁简单嘅工作，哎呀，点解要叫我做呢？佢听咗之后觉得好唔开心。算啦，唯有做啦。文件一份一份交到佢手里面，佢就逐件逐件咁嘅钉。钉钉下，哎，钉书机冇晒钉添。佢漫不经心，毫不紧张，打开个柜桶，攞个钉书机嗰个钉，打开个盒睇下。哎呀，平时冇留意，空晒冇添。即刻揾晒所有柜桶，问晒所有同事，点知大家都冇。呢、这个时候已经系夜晚十点几啦，文件听日要一早开会用，点算？老细就闹啦：你话有做准备嘅，咁小事都做唔好，大学生有咩用？佢呢个说话好似刮咗佢一巴咁样。 嗰晚佢周围揾，周围揾，揾啲通宵服务嘅商务中心，终于揾到四点几先揾到。第二日终于可以将呢啲文件一份一份钉好咗啦。但喺嗰日之后，佢知道啦，原来人生几少嘅一个工作，做唔好就系做唔好，唔系话你系唔系大学生嘅问题。佢嘅上司事后都唔再闹佢啦，即系提醒佢，佢话令千里马失足嘅唔系崇山峻岭，而系柔软青草。好多时我哋觉得最容易做嘅嘢，分分钟就系做得唔好。唔好睇小任何一份工作，几简单嘅工作都要用心去做，十分嘅准备去做三分嘅工作。 莫在人辛酸心创伤，不必费心力去找真相，世态仲未如意，亦必须直往成功需苦干。愿抱稳宗旨米谋望，不必怕失败引起不安，纵有困惑迷惘，亦必须自信能找到方向。心里去找真相，世态仲未如意，亦必须直往成功需苦干。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嗰方面去谂，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嘅态度去面对命运嘅安排，就应该算得系快活人啦啩。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放松快活人。 爱好系列， 好啦，爱好系列今日我哋要讲嘅咧就系经常性会长 loop 嘅歌。我记得上个礼拜咧，我都曾经有拣过有一首，我觉得我自己系咧就系、是、那些年咧、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嘅嗰首嘅歌歌啦，胡夏嘅那些年啦。咁跟住咧，阿潮潮咧都即刻同我系啊，呢首歌咧你系会不断咁样喺嗰个你揸紧车嘅时候咧、听完又听，听完又听，听完又听，听完又听嘅。咁所以咧就引申到咧今个礼拜嘅话就可以同大家分享一啲咧咁样嘅歌曲啊吓。好啦，咁其实咧我唔知道两位会唔会咁啦，我系有。 个好奇怪嘅习惯嘅，我喺屋企嘅话咧，系一定要有音乐嘅。 咦、欸？哦，要有声啊！ 做任何嘅嘢，譬如可能你吸紧地啊，又或者你煮紧早餐啊，你会拣唔同嘅 mood 嘅音乐咧，嚟去陪住你做，你会觉得开心好多嘅。咁、所以咧，我就有好多个 playlist 啦。咁我睇翻我自己嘅手机啦。你知唔知道而家开始嘅话咧，唔同嘅平台咧，佢哋都会开始嘅就话俾你知道，2023年度究竟咧你最长 loop 嘅听得最多嘅系咩歌？ 即分析你系嘛？即 分析你，佢会俾系啦，会有个 report 俾翻你噶啦。咁我分别咧，我都有两个唔同嘅平台嘅话，都已经咧就系有个咁样嘅，即系出咗啦。咁、我觉得睇翻都几得意嘅。佢就会讲俾你听嘅就系话啊，三月份你成日听得最多系咩？四月份系咩歌？ 咁细啊！ 系啊，跟住佢就会将所有你自己听得最多嘅歌嘅话咧， 睇到你今年个历程系点咯。 同埋你谂起嗰首歌，你就会谂起，诶，点解我嗰阵时候成日听呢只歌咧？系咪啊？都系一个少少嘅记录嚟嘅。好啦，咁其实有好多唔同嘅 playlist 嘅话，譬如可能系 jazz 咧，我就会做家务嘅时候会听嘅。有一个 playlist 咧就系行山嘅时候听嘅，有一个系跑步，有一个系揸车，有一个咧就正系全部电影原声大碟。你有冇觉得嗰只电影原声大碟嘅配乐系好好听？ 有时好短，有时好长， 冇 错。 我系经常听嘅。仲有一个就系每时候你需要一啲温暖嘅时候咧，就系、会听嘅。呢、这个咧就系圣诞歌嘅 playlist 啦。其实圣诞歌我觉得好犀利嘅，譬如可能有好多啲耳熟能详嘅 Jingle Bells 啊、Santa Claus is Coming to Town 啊、做 White Christmas 啊咁呢啲。虽然你每年都重唱，都有好多嘅歌星啊，每年都重唱噶，但系你都会觉得嘅就系佢系好经典，而且系尽永嘅。听嘅时候嘅话，你总会有一种你获得温暖啦、好 joyful 啦、好开心啦、节日啦，同埋嘅就系呢种浪漫嘅感觉嘅，即系有一种你要翻屋企啊，度过一个即系好温馨嘅圣诞节嘅嗰种感觉嘅。咁而呢一首嘅歌曲咧，我觉得个画面亦都非常正，因为喺 Christmas party 里面，你见到你嘅前度同你嘅朋友喺埋一齐，呢个系一个好伤心又好戏剧嘅一个情况。 你真系见过啊？ 而每年我有试过。就系发生喺一个 Christmas 里面嘅话咧，所以咧每一年嘅圣诞节嘅话，你都会记住佢。而呢一首嘅歌曲，我觉得唔单止系会长 loop， 而每一年你都会 loop， 而且已经成为咗圣诞嘅经典。系咪会死？ Last Christmas， 虽然啲人话好烦啊，已经系年年都系 呢年都系咁噶啦， 或者系 Mariah Carey 嘅就系 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Is You，但系呢一首歌你唔听嘅话，你冇过圣诞咯。 Christmas 啊，好听嘅只歌曲，好有圣诞气氛嘅。好啦，到马老师， 你睇下要约佢仲陶醉。 你唔觉得呢首歌好好跳嘅咩？ 系啊， 系啊， 好好韵噶。 系啊，我知啊，我知啊，我知啊。 我真系好中意呢只歌，好中意呢个 video。 圣诞节咧， 嗯， 对我嚟讲好复杂噶。曾经咧， 你试过？ 唔系 喺 party 度见到一啲你唔应该见到嘅嘢， 系系。响盼望有 party 去， 哦、 即系你有冇试过啊？嗰时啱啱即系可能十零去到二十岁啦，咁哇啲朋友好似又去， 系啊系啊， 我净系试过有一年，我净系试过有一年咧，系我失恋，系人都知道我失恋， 系 跟住嗰一年咧，系啊不过又唔系圣诞节，系 countdown， 咁、 嗯、 我就要需要做完嘢，即、就、系、是、countdown party，countdown 完之后嘅话咧，啲人就话诶嚟我度啦，跟住个都叫我就系去佢屋企度开 party。但到最后咩系冇错，就个个都叫我散心。但到最后咩嘅时候，一个都冇去，我觉得好正，我就觉得系自己系专登折磨自己 嘅，系、嗯、啊，陶醉， 冇错， 把悲伤留给自己啦， 折磨自己嗰种感觉，我都觉得你唔去啦，唔去啦，你有我啦、嗯，你只可以有得自己喺屋企啦。咁跟住，其实你又会知道嘅就佢哋关心你嘅，但系我就系唔去，因为我就想自己一个人喺屋企。跟住嗰年系好冻，我好记得嘅。咁啊，自己又揸车一路翻屋企嘅时候，我觉得好正， 好惨，但惨得嚟好似有啲疗愈咁样。 系啊， 系 啊， 后生你 系 中意咁。 冇错， 你唔好理我。 系啊， 咁你 嗰年我真系中意咗个女仔，好细个嗰时，好细个，十八九岁，系读紧书，中意一个女仔，好想追，唔敢追，未试过，未拍过拖啊！突然间， 你咁大个都未拍过拖， 未，我 系 好， 你几多岁开始拍拖啊？ 廿几啊，廿一二啊， 我以为我迟咯，你仲迟过我。 系啊， 咁点解你会成为鬼见愁嘅？因为抢翻嗰啲位系嘛？ 应该啦， 要补翻，补 翻追， 补翻追翻 ，quota 好多，大到 quota。 未用晒唔抵， 梗啦，人一世。 系啊，咁然后发觉咧，嗰、那个女仔咧同我一个几好嘅朋友一齐，就真系好开心。但系因为我自己冇做过任何嘢，即系又系把悲伤留给自己嗰啲啦。咁然后咧，日日都听呢一首歌，呢、一首歌系我即系背熟晒啲歌词嘅，亦都系呢一首之后咧，我再冇一首歌我识唱，即系。你细个有冇识唱一首歌噶、嗯？ 你真系有，你真系有噶， 系啊，即系记得晒。 你起码识唱 Happy Birthday 啊，系咪先？ 啊，嗰啲唔算啦。 头先嗰首咪系啦 ，Last Christmas 系你全只你都会记得噶嘛？ 系啊系啊，咁呢一只就系我全只都识唱。 咁你一齐拣唱。 冇啦， 唱啊！ 准备 唔得唔得唔得，真系唔得啦！ 啊，流连雨，浪漫雨中一个啊嘛。 系啊，仲要个懒。 咁 look 啊！ 系啊， 哎呀， 仲要即系懒伤心 嘅。系啦，应该食支烟仔嘅。 留恋于夜幕雨中一个，延续我要送你归家的路。夜静的街中，歌声中是一个个热吻，谁令到？我心加速跳动，甜丝丝一至你的嘴角，忘掉了以往痛苦的失落，浪漫呼吸中，漆黑中，就只有你共我，从没有这刻的冲动，粉子丝，喜与眼泪，你热力似火，粉子丝，享受现在，这滴下雨水，多么多么需要你，长夜里不可分开，痴痴醉，跳进山里看。夜雨洒下去，留恋于夜幕雨中一个，延续我要送你归家。夜静的街中，歌 声中是一个个热吻，谁令到我心加速跳动？甜丝丝一次你的嘴角，忘掉了以往痛苦的失落，浪漫呼吸中漆黑中就只有你共我，从没有这刻的冲动。 谭咏麟嘅呢首《雨夜的浪漫》，咁浪浪唔浪漫啊？你嗰晚？ 哦，梗系唔浪漫啦！嗰阵时咧，我成日带住把缩骨遮喺个袋度啊！吓，我想佢落雨，因为冬天落雨咧，我就揸呢把。 揼雨先浪漫噶嘛，即系把缩骨遮仲有缩嗰啲咁样。 唔系，咁你收喺个袋度 啊嘛。缩骨啊嘛， 缩骨人揸缩骨遮， 系啦，系啦，又想浪漫啊，你又惊冷亲， 系啦，就系、是、咁。 好啦，喜欢一首歌咧，除咗不停听之外咧，我想问你有冇试过咧，真系买咗佢喺自己手机随。听得啊， 冇 系咪？因为嗰阵时候你有噶， 买咗喺手机度。 因为以前咧唔系咁多呢啲听音乐嘅平台噶，咁、咧，譬如你买一个嚟做 ringtone， 或者你真系买一只歌 copyright 就唔系好贵嘅啫。咁但系咧，只歌系 download 咗嘅，可以喺个手机随时听得。我就买咗呢一只歌曲，喜欢呢一只歌曲咧，真系纯粹因为佢个 MV， 因为嗰阵时卡拉 OK 咧，佢个 MV 拍得好有故事性啦。其实个 MV 嘅内容咧同呢个歌冇乜关系，我自己觉得。 我有冇粉拍噶嗰头？ 一定冇。佢一定冇。 你有啊？嗰时你有拍过 M V 噶？ 佢拍好多啦，系啊。个古仔咧系诶，带点而无奈啦，伤感啦咁嘅样，一听你就知啦。有冇喺卡拉 OK 听过呢只歌啊？童话光良嘅，系、 哦、 啦，嗰、那个作曲嘅人再嚟再作唔到，女仔帮佢，不如咁啊咁样。后来女仔就病咗喺医院啦。 等了有多久，再没听到你对我说你最爱的故事，我想了很久，我开始慌了，是不是我又做错了什么？你哭着对我说，童话里都是骗人的，我不可能是你的王子。也许你不会懂，从你说爱我以后，我的天空星星都亮了。我愿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你要相信，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哭着对我说，童话里都是骗人的，我不可能是你的王子。也许你不会懂，从你说爱我以后，我的 你。你要相信，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 11:29听呢个爱好系列，当年咧就咁好中呢只歌嘅 MV 咧，咁所以咧就买埋个 copyright 咧，咁啊得闲又听，得闲又听，咁啊 download 咗喺手机里边就系光良嘅叫做童话吓。好啦，上一点半新闻报告翻嚟咧，我哋继续半小时嘅爱好系列嘅 第二 round 吓，冇人开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未来投资倡议研究所今明两日在香港举行首届 Priority 亚洲峰会。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表示，香港是全球其中一个最具竞争力和自由的经济体。資金和資訊自由流通，擁有健全的普通法制度，有助鞏固國際金融中心地位。香港在一國兩制之下，亦都是一個接通中國內地和世界其他地方的門戶。峰會主題是塑造人類未來大趨勢。李家超就金融、創新和可持續發展三個領域展述香港如何應對全球大趨勢。他說現時有1000家金融科技公司在香港營運，較前一年增長 25%。 他又說香港是全球唯一擁有5家100强大學的城市，亦都致力推動全球綠色革命，包括在2035年之前將碳排放量減半。香港大學四名學者，包括前政府專家顧問、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和臨床醫學學院內科學系講座教授孔凡毅，在報章撰文提出對防疫抗疫的建議。文中指出，本港防疫抗疫計劃應該盡量以不封城、不停市、不停工、不停學為目標，大方向和戰略應該適合應對不同傳播途徑的潛在病源，而非針對單一病源，做到全民參與，採取平時如戰時、戰時如平時的態度，時刻就水。學者提到，外防輸入應該由現時開始，在非疫情時期嚴格篩查發燒或者生病的入境旅客，在各邊境口岸準備好檢測設施。文章又建議政府可研究興建大型一站式安老城，具備駐場醫護人員和醫療設施。央視報導，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的釣魚台國賓館會見來華舉行第24次中國歐盟領導人會晤的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和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歐盟表示，這次是歐中領導人超過4年來首次面對面會談，期望會面提供一個機會，被雙方討論氣候變化和衛生等共同關心的議題。外界預料，雙方除了重點討論中歐貿易關係之外，亦都會談及人權、烏克蘭戰爭和以巴衝突等的問題。馮德萊恩在會晤前夕表示，歐盟成員國將不會一直容忍與中國之間的貿易不平衡不斷擴大，又指歐盟有保護自身市場的工具，但是更加希望透過談判解決問題。中方昨日回應說，如果歐方一方面對華高技術產品出口施加嚴苛限制，另一方面又希望大幅增加對華出口，恐怕不太合常理。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非常干燥，朝早天气稍凉，吹和缓偏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稍后转吹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大致多云，天气较为潮湿同温暖， 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 38%，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234点，跌228点，总成交金额425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2960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89点，跌4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06.4，跌5.2；盈富基金16.37，跌2.2；美团84.25，跌2.15。港交所247.2，跌9.6；阿里巴巴69.25，跌9.5；药明生物29.25，跌1.45；比亚迪股份210元，跌3.2；友邦保险62.5，跌7；美图公司3.65，跌2.5；恒生中国企业56.46，跌8.6。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12，日元146.88，瑞士法郎0.876，加元1.36，人民幣7.161，英磅對美元1.255，歐元對美元1.077，澳元對美元0.653，新西蘭元對美元0.612。日經平均指數報32853点，跌592点。港金報18910元，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29.3美元，卖出2029.8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咧交通系畅通噶，红隧嘅港岛入口交通系畅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贤道北过海排到去芜湖街，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排到去嘉陵街。在九龙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车公庙路田心村方向显径、马鞍山路恒安村去九龙啦，同埋清水湾道打鼓岭新村方向西贡。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部分长者可能会以为挥手就可以截停驶近嘅车辆，继而横过马路，司机需要时刻保持专心、留心，唔分心。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同心一个香港，同享一片安康。如同阳光，是不屈不挠的绽放，彼此相守。 一票一听，1210齐投票。 扫黑除恶， 正邪较量。 港台电视31， 国剧夜唱， 狂飙。 故事围绕京海市一系列刑事案件发生，深入大胆探讨官商勾结、权钱交易、黑势力与保护伞狼狈为奸等敏感话题，不含糊、不躲避，将黑幕层层揭开，反映出当时真实存在过嘅社会问题。 国剧夜唱，狂飙，今晚午夜12点，港台电视31。 2023年区议会一般选举12月10日举行，选民到指定投票站出示身份证，经核实身份获发选票。有需要的选民可使用特别队伍。地方选区选民在选票上吸一个剔号，选票正面向下，不用对接，放入投票箱。 至于地区委员会界别选民，在指定投票站用黑色笔填默选票上的椭圆圈，核对选票后放入投票箱。查询2891-1001。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爱好系列， 好啦，翻嚟我哋爱好系列。 好，咁跟住咧，我要同大家拣嘅呢一首嘅歌曲嘅话咧，都系有一段时间，我就 loop 完又 loop 完又 loop 嘅。嗱，因为我觉得咧，其实有时咧，有一啲嘅歌曲咧，佢哋嘅威力系在于嘅，就系一啲剧集。或者是一些电影的后座力来的。 没错。是不 是 超强劲 的。如果你说真的里面的你是很喜欢这一套电影的，那你不知道听到这一首的他们的电影那些主题曲呢，你就会想起很多画面的了。会起鸡皮的。任何时候可以想起的话呢，即是听到的话你都会想起的。那我觉得这个。 有一首我都有一首的。不过我今天没揀的。 那你是哪首啊？ 是周星驰。嗰套電影《 西 遊記》，陸冠廷嗰陣《 一生所 愛》， 因 為嗰一幕咧，我覺得好好咩嘅，就係阿周星馳同阿朱茵咧喺個城樓上邊， 好靚。 然後下邊有一個又係周星馳，佢就係即係個馬騮精咧，攞住個拐杖咁。我覺得嗰一幕係好 impressive， 同埋好襯㗎。 係啊，《一生所愛》，佢真係愛佢。 仲有句金句啊嘛，如果要俾個限期嘅話，即係一萬年啊，等等等等嘅嘢，其實係串連嘅。 係啊，佢就係。呢套嘢好好睇啊！ 都唔止嘅，我覺得周星馳真係一個好犀利嘅一位，即係電影人。 我哋不如下個禮拜話周星馳嗰啲作品嘅歌。 周星驰的作品又不是太多歌， 他有一首歌其实挺有趣，虽然不是他唱的，你记得李香兰他的钢琴在弹弹弹弹，袁咏仪拿着支枪对着他想射他，那个是应该是 类似 是不 是， 是啊，是啊，什么偷他恐龙骨那个呢，那套， 那你这套是什么电影？ 这套其实就不是电影来的，就是来自一套日剧的，日剧以前又是很犀利，虽则你不知道他唱什么，但系都系嗰只，咁但系就会较早之前嘅话咧，就再早过呢一个嘅悠长假期嘅咧，就系呢一只啦。系咪？突然而来的爱情故事，呢一只又系好犀利嘅。同埋咧就係好開心嘅，就係我有一個朋友啦，佢喺結婚嗰日嘅時候咧，就係有呢一位嘅朋友咧，就出席佢嘅婚禮嘅時候咧，就即刻唱咗呢一首《小田和正》嘅歌曲，賀佢，希望佢可以就係同佢嘅另外嘅一半嘅話就白頭到老，永結同心。我覺得係好得意嘅，愛情呢一樣嘢真係係喺你完全冇任何嘅。即系预计嘅情况之下嘅话咧， 佢 就会喺你侧边嗰度转角，你就会遇上你嘅爱噶啦。 以前呢个三色台呢做好多日本劇，如果大家记得咩街偶天成啊，如果你记唔得啊。另外有遊到龍虎榜啊，中意無我啊，嗰啲咁樣，好多歌都係好好聽。 係啊，好好聽嘅、嗯。我記得我曾經都追過呢啲劇集主題曲， 嗯、 就係、是、台灣地區嗰一套《流星花園》。 哦， 係啊， 你竟然睇《流星花園》F 四，佢有訪問過佢哋嗰時啊。 我係第一次買成套 VCD 啊， 哦、 嗯，因為我覺得係好睇嘅嗰陣時， 係好成功嘅嗰陣時候嚇，即係喺台灣地區佢哋開始會拍一啲偶像劇嘅時候咧，你會發覺嘅就係其實佢都係抄日劇嘅啫嘛，即係裡面啲套路咧係嗰啲咁嘅嘢，你中意我，我唔中意你，我又中意嗰個，係啦，參賽啊嘛，個名都日本啦，係 啊，係 啊， 一個參戰片就好日本， 對對對，嗰陣時好犀利，我都記得嗰陣時候我係四個一齊嚟香港，咁跟住咧就訪問佢哋，哇， 開心啊， 開心死， 開心死。 轮流入嚟啊！同你讲 啊，我最即系最靓仔嗰个，我梗系中意啦。另外有一个头发好长， 你中意言承旭 系言承旭。另外仲有一个有少少唔咁靓嘅仔仔，我唔中意。 又唔好讲唔靓嗰个啦， 系啦，即系冇咁 四个都靓，各有特色咯。 真系集体回忆啊！呢个吓 系啊， 好多人都问过。 另外有一首歌，我嘅推介嗰首咧，就系我。近十年左右咧，係朋友介紹俾我，完全唔識呢首歌嘅嚇。咁呢、個 version 我好中意，一聽就中意啦。我曾經喺我嘅片段人間都出過，我諗最少兩次啦。同埋佢，我係好中意咧，一路做嘢嘅時候咧，佢、我就開咗嗰、那個平台。咩啊？ 雪落下的声音 唔系，雪落下声音系近两年 哦， 系呢首歌 呢只你都好中意，系觉得雪落下的声音你又 但真系好好听，我有时候真系中意开住佢嚟听，然后我就一路喺度写片 有啲 background music 嘅，我同意， 好正啊， 有 feel 嘅， 系啊， 尤其是你想写一啲类似咁样嘅嘢嘅话，你听住嗰啲嘢咧， 系啊， 就 有时我又特登夜啲先写嘅， 嗯， 校暗啲灯， 点解要咁？ 有 feel 嘛？有 feel 嘛？ 我真系嘅喎，下不如有神， 有如有神助。 系啊， 我都觉得系静少少嘅时候，夜晚黑，你写嗰啲 romantic 嗰啲咧， 系啊，然后咧就倒杯可乐扮酒。 点解唔倒真酒咧？我想 问。系啊，佢醉咗点搞啊？ 做唔到嘢。 咁你有 feel 啊嘛？同埋你攞嗰啲 rock 杯咧，整啲粒冰嘅，攞下攞下咧，好型啊！觉得。 我明啊。 就系呢首歌。亲密爱人， 哦、 我好中意嘅，重要 系， 系， 你 我最中意你个版本。 啊哈！ 今夜还吹着风。想起你好温柔，有你的日子分外的轻松，也不是无影踪，只是想你太浓，怎么会无时无刻把你梦， 并不寂寞，你对我那么的好，这次真的不同，也许我应该好好把你拥有，就像你只为我守候，亲爱的人，亲密的爱这么长的时间陪着我，亲爱的人，亲密的爱人，这是我一生中最兴奋的时分。 爱情故事 好好听， 系啊，呢、這个系呢、這个系，诶呢呢期啱听嘅，我哋呢只歌，系啊，你唔觉得呢啲咁嘅天气， 哦， 系系啱听嘅咩？ 好有 feel 啊！喺个被斗嗰度， 我试下唔用可乐先， 下次用酒啦， 用茶咯， 用火酒， 茶都似噶，其实我觉得 OK 噶， 系 OK 好啦。今日我系列咧，我一个筹存咗好耐嘅一个， 点解嘅？ 因为有啲歌。有啲回憶我又唔想攞翻出嚟講，咁所以就我轉咗好多次歌，今日諗嚟諗去，所以我今日都請阿 Sarah 講先，因為我諗唔到。咁啦，嗱，其實 回憶係多數係咩主題？ 你話咧，得一個啫。 我主題我都唔想講，費事又俾你話。 我仲想佢自己講啊，費事又話我哋話佢啊。 咁你問佢啊，佢就話你逼佢啊。 世界上嗱有個好有意思嘅説話，有啲人你以為佢會陪你好耐，點知原來咧？转下间已经变成陌生人，有啲人你以为咧佢唔会系喺你身边好耐，点知又陪你好耐。讲紧做电台节目咧，其实咧我有一两个节目嘅名咧，其实都几急就章。我以前喺度分享过啦，其实快活人风骚快活呢个名咧，其实都几 Sarah 噶嘛。 阿 Sarah 喺好快嘅短时间之内将两个节目加埋就成为啦咁样。另外有一个节目，其实嗰阵时咧就唔系叫呢个名嘅，不过嗰个名咧实在太过猥琐啊，即系俾我嘅老细讲，即系觉得，只叫狼兄鼠弟古惑仔。咁啊交上去之后，当一次即刻就掉翻落嚟话，有冇搞错啊？呢个名点出得街啊？咁样。 咁後來咧， 電影名 羅基主題歌啊， 接電影 咩人做啊？ 曾志偉、趙漢， 但我哋唔識寫 陳金寶， 即係我而家梗係知道呢啲嘅名一定唔用得啦。但係嗰陣時唔知啊嘛，咁啊交上即刻就掉翻落嚟，唔得啊！咁於是咧做節目嗰、那個，即係做節目表嗰個同事就已經催咗我兩日，最後好倉促咁就出咗，就叫做《三個寂寞的心》。亦都因为嗰个节目名咧，我特别系比较喜欢播呢一只歌曲咧。当年就叫做《Owner of a Lonely Heart》，唱嘅乐队叫做 Yes Yes， 咁啲拍档攞埋嚟做杂志就已经系后话啦。太寂寞啦！呢个心寂寞到咧，吓跳下跳下又唔跳咁样，咁、所以讲真唔好意思啊， 场 面 有 少少， 有 少 少 棘住棘住咁样， 系啊，唔系都话 心漏， 你根本就唔系咁嘅意思。 咩唔系咁嘅意思？ 即系呢首歌啊，唔忿你啊！佢话你原作一个故事。 当时其实唔系嘅，其实咧就系由一首广东嘅情歌，如果你知道啲系叫《一对寂寞的心》谂起嘅。咁我记得嗰阵时嗰啲歌好 hit 啊嘛，陈慧娴同埋张学友唱咗。咁我就谂啊，不如我哋三个叫三个寂寞的心啦。 呢个名好啊。 咁就将佢改咗过嚟，仲揾咗我哋一啲。好同事包括余建明啊，仲有边个咧？而家唔记得咗啦。即系帮我哋唱另外一个版本，叫《三个寂寞的心》，是隔开单也近咁，就冇乱播嘅。咁、所以呢个当时咧就， 但系你个内容唔系咁噶， 内容唔系咁， 即系唔系咁，即系 同埋个内容咧，最初咧系纯粹男人嘅 talk show 嚟，但系发觉咧，我哋里边有啲环节咧系讲爱情嘅，又好似啲人对呢啲爱情嘅环节特别中意，咁于是咧就唔知做咗一个月到，就将成个节目全部讲晒呢啲嘢，咁都系后来嘅事咯。咁所以呢条歌当时系我自己比较喜欢，同埋都会喺我嘅 collection 里边。讲头先 Sarah 话咧，你咪有不同嘅 collection 嘅，你咩系 playlist 嘅，我都有嘅。咁我咧就分快歌啦、慢歌啦、中国语歌啦，同埋有啲系心灵歌啦。咁啊，心灵歌咧就系嗰排咧，如果有个人系有啲郁结咧，咁就会播翻啲心灵嘅，可能咚有个重拨，咁跟住有啲即系嗰啲香薰音乐咧，即系嗰啲咁样宁静下。 我哋不如风骚快活人都整首主题曲咯、 好啊，由你作词啊，好唔好？ 风骚， 继续唱啊！ 乜嘢啊？ 我想做主题曲啊！ 唱主题曲， 风骚，风骚，好似好 sad 啊！ 风骚嗰啲啊，咩啊？你会想点啊？你 咁即系话我真系唔系呢方面嘅人才咯。 好都好、 我即系搵人帮我哋作翻首主题曲。 我原来搵阿天恩。 其实我都有嘅，我以前有某一个节目咧，就系晏昼嘅，系啦，咁就都几开心，因为咧就每一个星期我哋都会访问一啲嘅嘉宾，咁、而每一啲嘉宾嘅话咧，大家真系如果系啱嘴型嘅话咧，我哋叫喂，不如帮我哋度过我哋嘅主题曲，其实好短嘅啫，可能讲紧一分钟、两分钟或者甚至三秒都得，即系你打一个 jingle 咁样，跟住、有好多人交俾我哋咧，都好精彩，系啊，即系可能有啲。我記得有邊個幫我哋寫過咧 ，Black Box 啦，咁就係一對樂隊嚟嘅，跟住佢哋好快就交啦，咁就係唱得好好聽，即係有吉他，嗰頭就即刻錄完之後，第二日就播啦。咁、其實都可以，其實可以揾翻啲人幫我哋唱。 好啊， 我記得之前咧，我喺未做風騷發人之前咧，叫風騷梁繼 cat 嘅，唔知你哋記唔記得？我揾阿劉以達作過一首歌噶啦，佢好心機啊，風騷梁繼 cat 佢唱，仲有啲貓聲咁樣。 哦， 係啊，即係好得意噶，即係節目嘅主題歌。 威啊你！ 揾下啦， 我試 下 問 阿 Queen 啦、 啊。 而家最 hit 嗰個新聞女王咧，片尾曲就係佢唱嗰首英文歌。 好啊，拜託曬你啦， 我打電話俾佢先。 Okay, 你都好掛住阿 Queen 下喎。 好啦，12点新南播嘅翻嚟，繼續我哋風騷發人，我哋開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son 陈柏宇。乜嘢钱是一个快活人？我就觉得咧就是一个健康啦、知足啦、又开心啦、又有目标的人啊。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的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爱是人生中最大的安全感，是黑暗隧道中看见一点光，是每个人穷一生所追求。爱存在在朋友、亲人、家人、夫妻之间，有时会骤然而来，有时会骤然而逝。好努力去追求爱的人，有时会得到，有时会失去。寻找爱的故事，风骚快活人播出。 这是爱，似就他朝怕骤然失去。 家书，有个女仔就嚟结婚啦，爸爸妈妈住好远嘅地方，我哋唔嚟啦，年纪大，旅途实在太辛苦啦。不过唔紧要，我俾封信你，希望你喺呢个婚礼上边读出嚟好吗？以下就是这封信的内容。女女，爸爸妈妈听到你要结婚的消息，深深地替你高兴。远隔万里的我们不参加你的婚礼，不能在婚礼上表达我们的情感，这个是我们的遗憾。不过你是我们的女，希望可以理解。那天当我们收到你的消息的时候，我们沉默了好久。点解？原来我哋嗰一下先谂起，哇！原来我哋女咁大个啦。嗰晚你妈妈对住个镜话：，你睇下，我记得白头发，我哋都应该嫁人。喺个时候，我望望你妈妈满头嘅银发，好似电影镜头一样，提醒咗我，系啊，咁咪写封信俾佢，当系新婚礼物啦。呢一封信就系我哋要讲嘅东西啦，女女。我哋天底下最平凡嘅父母，我哋嘅女都系天底下最平凡嘅女。我哋唔奢望啲乜嘢，只系希望佢踏上幸福之路，走向人生旅途，满怀感恩，一路平安。首先，我想同你讲一句就系、是，屋企唔系一个讲道理嘅地方。呢、这个说话听上嚟好似唔系好合道理，但系千真万确，呢、这个说话系真的。多少夫妇，多少家庭，包括我同你妈妈，用多少个岁月，多少个辛酸，多少个爱恨，多少个是非，嗌完又嗌，嘈完又嘈，喺纠缠不清、难分难解嘅混乱之中得出嚟嘅理论，屋企唔系我嚟讲道理。当两夫妻为咗好少嘅事情据理力争嘅时候，屋企就会有阴影嘅啦。两个人都会不自觉地抱住一堆面目全非的歪理，你说我不啱，我说你不啱，敌视对方，伤害对方，最后只能够两败俱伤。多少夫妇为了表面一个道理而反目无情，他们不知道屋企不是讲道理的地方，不是算账的地方。那什么是屋企呢？女女，我们年轻的时候都答不到这个问题。我哋都好似好多夫妇一样，为咗小事嗌交、嗌交、嗌交。有一年，你阿姨要借钱，我同你妈妈意见唔同，一个话借，一个话唔借，嘈到差唔多要离婚。不过嗰阵时我哋缺乏勇气，直到有一日，当我参加一场婚礼，听到嗰个爸爸同个女话：希望你哋白头到老，永结同心。同心呢两个字，好似行雷一样喺我心里边震荡。是啊，屋企不是讲道理的地方，屋企是讲同心的地方。同心拍拖的时候真的很容易，同心一世真的很难。我还要告诉你，婚姻是一个空的盒，你要摆很多东西进去才能够拿回很多东西出来。你摆得越多，得到的越多。很多人结婚的时候对婚姻有很多的期望，希望可以多一个慰藉，爱情 宁静、欢乐。其实我告诉你，刚刚结婚的时候，婚姻只是一个空的盒，两个人走在一起，一定要养成一习惯，去给予、去爱，彼此欣赏、彼此侍奉，这个盒才会越来越丰满。空盒最先放的是什么？应该就是感恩。感恩是一个令我们刻骨铭心的法宝。他们两个人有了仰慕，有了情感，然后开始变成的一种后果。感恩是当你疲倦的时候通向家里一条小路，是寒冬夜晚的一个暖流，是你很肚饿的时候推开家门闻到那些饭香。除了感恩，空盒里面还有摆幽默，这个是婚姻爱情之中的艺术。有一对夫妇有六个小朋友，为了小朋友经常嗌交嗌交嗌交。有一日两个人吵到就嚟嗌离婚的时候，太太说等一等，不要嗌住，凑仔先。丈夫忍不住笑了出来，这句说话就平息了风波，这个就是幽默。在这个婚姻的盒里面，除了摆感恩、摆幽默之外，仲可以摆好多好多嘢入去，有待两夫妇自己去思考啦。你哋生养佢、教育佢，你哋责任已完，你哋俾佢最好嘅礼物就是一对翅膀。讲紧乜嘢？讲紧就系爸爸妈妈送俾你嘅结婚礼物，就是一对翅膀，一份祝福。希望你带住佢幸福、快乐咁继续飞翔，过你嘅生活。祝福你的爸爸妈妈。 Hello. 寻找爱的故事，最后一支蜡烛。在一个周末的清晨，有个妈妈将个小朋友送去眼科医院的急症室。是一个十五岁的男仔，一路说好痛啊，好痛啊。大家问咩事啊，咩事啊？原来嗰晚喺毕业晚会上边，佢有个表演，妈妈谂住有好啲嘅效果，买对新鞋俾佢啦。点知佢着唔惯，失足跌咗落舞台，冚到个眼角，而家唔知点算啦。个男仔不停喊，不停喊，医护人员都理解嘅，眼睛睇唔到嘢，系一个好大嘅失望。点算啊？将来？而妈妈坐喺一边，一言不发，不停喊，望住小朋友，心里边一路责怪自己。好啦，入咗病房之后，用嗰啲纱布绑住咗，医生同佢查咗啲药，跟住话：好啦，大家唔好停留咁耐啦吓，等我休息一下。嗰晚班上嘅同学同老师完咗个表演之后，都有嚟病房探佢，毕竟大家都系一个做个同学，好想关心佢，想知道佢病况点啊。不知是哪个出的主意，老师就说，哎，我们不如一人拎一支蜡烛啊，作为一个祝福。跟着呢，每一个人在房里面熄晒灯，都点着一支蜡烛。他们还在蜡烛上面各自找笔写自己的名字，一路倾偈，一路倾偈，讲回将来，讲回以前。谁走了就吹熄一支蜡烛，然后将这些再有光明的蜡烛留下送给他。男仔虽然睇唔到嘢，不过透过纱布隐约咁见到嗰啲蜡烛嘅光喺度染样。随住一个一个同学拜拜啦，我走啦，一支一支蜡烛熄灭，最后成个病房都暗翻落嚟。保重啊，拜拜啦，快啲好翻啊！离开嘅时候，大家都伤感，唔系好舍得。好啦，走晒啦，病房回复平静。咦？但系仲有一点光。是谁个的呢？这一点光为什么还在这里点住的？即是个同学未走。这个男仔想想，是不是我最喜欢那个女同学的呢？是不是今晚他想着陪我，所以不走呢？他就叫了个女仔，是不是你啊？我知道是你的。那一晚他对着这个蜡烛讲了很多心里面的说话，直到清晨他开始累了，就睡着了。醒了之后，他立即跟那个护士说，可不可以解开我的纱布了，我现在好了很多了。于是护士小姐就帮他慢慢解开纱布了。然后他很心急望下，哎，那支蜡烛是整间房最长最长最大支的。咁，但系边个嘅咧？佢再望下房里边坐咗一个人，嗰、那个就系佢妈妈啦。原来嗰晚妈妈都响应，拎咗支蜡烛嚟，但因为谂住今晚自己唔走噶啦，就攞咗最大嘅一支蜡烛。成晚妈妈就系咁样坐喺个椅上边望住佢。原来呢一个就系世界上最爱自己的人，但为什么昨晚完全没想到他？他男仔觉得很内疚，将自己瞓紧嗰张毡轻轻地盖在瞓着觉的妈妈身上，说了声多谢妈妈。 长夜空虚使我怀旧事，明月朗相对于你母亲，父母亲爱心有善将碧月，怀念怎不比莫金，长夜空虚怎冷夜半日，遥路远碧海是我心，父母亲爱心有善将的月，常在心里问何日报，亲恩应该报。 无法为亲狂，轻弹曲韵梦中送。长夜空虚怎冷夜半日，遥路远的海是我心。父母亲爱心又善将碧月，常在心里问何日报。明月朗，相对念母亲，父母亲爱心又善将碧月，怀念怎不被莫禁？长夜空虚怎冷夜半日？遥路远，碧海是我心，父母亲。爱心又善将碧月，常在心里问何日报。 寻找爱的故事，今日礼拜逢星期四第一次播出，希望大家喜欢。对于我哋身边嘅朋友、屋企人，对于我哋嘅屋企、我哋嘅地方，我哋有冇好地去爱护、关心佢哋？ 同抱真挚声音。 怀抱未来寄望，我哋大家用双手打拼出盛放， 参与共编织缤纷香港。 难关不要灰心，携手闯过海浪。后阳光在狮子山下可盛放，衷心感激能共创，理想一起勇敢前往，前往找紧曙光。 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与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会面。习近平表示，当今世界正是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欧作为推动多极化的两大力量，中歐關係關乎世界和平、穩定、繁榮，有責任共同為世界提供更多穩定性，為發展提供更多推動力，為全球治理提供更多引領和支持。習近平又說，今年是中國與歐盟建立全面戰略夥伴關係20周年，雙方要總結歷史經驗，掌握世界大勢，展現智慧擔當，堅持全面戰略夥伴關係正確定位。中歐要做互利合作的夥伴，不斷增強政治互信，凝聚戰略共識， 排除各種干擾，加強對話與合作，造福雙方人民。沙特阿拉伯未來投資倡議研究所今明兩日在香港舉行首屆 Priority 亞洲峰會，行政長官李家超致辭的時候說，香港是全球其中一個最具競爭力和自由的經濟體，資金和資訊自由流通，擁有健全的普通法制度，有助鞏固國際金融中心地位。香港在一國兩制之下，亦都是一個接通中國內地和世界其他地方的門户。峰會主題是塑造人類未來大趨勢，李家超就金融、創新和可持續發展三個領域展述香港如何應對全球大趨勢。他說現時有1000間金融科技公司在香港營運，較前一年增長 25%。他又說，香港是全球唯一擁有5間100強大學的城市，亦都致力推動全球綠色革命，包括在2035年之前將碳排放量減半。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處理特派員李永勝在一個有關國際法的論壇表示，香港作為中國特區，在落實法律秩序方面有重要角色，成為亞太地區的國際法律爭議解決服務中心。他強調，國家將會繼續支持香港，令到香港在協助國家參與全球法治方面發揮更大作用。行政長官李家超說，香港背靠祖國，加上一國兩制，具有聯通世界的優勢，能夠發揮超級聯繫人角色，並且強調本港法律系統健全，會發揮普通法制度優勢，引進更多國際爭議解決機構落戶香港。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天晴，下午非常乾燥，吹和緩偏北風，稍後轉吹東風。展望明日大致天晴，晚上渐转多云，周末至到下周初大致多云，天气较为潮湿和温暖。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30%，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222点，跌241点，总成交金额446.5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2,960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89点，跌4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06蚊，跌5.6；盈富基金16.35毫半，跌2.4；美团84.1，跌2.3。港交所247.8，跌9蚊；阿里巴巴69蚊，跌1.15；药明生物29.2，跌1.5；比亚迪股份209.8，跌3.4；友邦保险62.35毫半，跌8.5；美图公司3.63，跌2.7；恒生中国企业56.38，跌9.4。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12，日元146.86，瑞士法郎0.876，加元1.361，人民幣7.161，英磅對美元1.255，歐元對美元1.076，澳元對美元0.653，新西蘭元對美元0.612。日經平均指數報32,878点，跌567点；港金報18,910蚊，跌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25.7美元，卖出2026.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同心一个香港，同享一片安康，如流阳光是不屈不挠的绽放，彼此相守。 我们大家用今生努力 人一票一听，1210齐投票。 爱国爱港，有才能、有志服务社区嘅人，可以令社区变得更美好、更完善。区议会一般选举仲有3日就到，大家记得带埋身份证嚟投票，选出你心目中嘅人选，一齐建造一个更和谐、更美好嘅社区。1210区选齐投票，共建美好社区。 大家好，我是郑丹瑞。咩系快活啊？快活嘅定义就系健康，有健康自然就会快活，唔单止快活，仲系好风骚咁去快活。有健康咪就系一个风骚快活人咯。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午1点，风骚快活人。 做只喵，做只狗，呼呼，不做坏主人。 早晨，系啦，点啊？今日吓又系要好多手术要做系咪？ 咩环境啊？ 咩环境？ 到每个礼拜四系我最忙嘅日嚟 嘅。点解？ 咁啊嗱，我哋今日我因为礼拜四唔知噶，我礼拜好古怪噶，礼拜二、礼拜四、礼拜六系好忙嘅。 二、四、六就好忙噶， 有啲 random 嘅系啦。 哦，咁一三五咧？ 一三五就random 啲啊，唔系噶，我哋其实即系基本上过往20年冇夸张吓，每年都创新高嘅，所以冇拍过乌蝇，要拍乌蝇死晒你。 唔系咩咩？ 你唔可以拍啲乌蝇嘅，乌蝇有问题，你都要救佢啊！你兽医嚟噶嘛？ 系喎，呢个 point 啦，呢个 point 啦。喂，唔系啊。Derek 你讲开呢，我嗰日睇个新闻啊，话有一种唔知咩昆虫唔好喺手拍啊，因为呢佢嗰啲毒液呢系会 逼出嚟。 係呀，令到你拍完之后啲手会发炎㗎，你有冇听过啊？ 未听过，有 搞错，你都冇听过。係呀，你上网查下。即係总之有啲昆虫呢，你諗住好大胆一手拍死佢。原来佢啲。 香港见到嘅。 我唔记得香港定第二度，即系总之大家小心啲 啦。你大家都做个香港人，梗系攞个拖鞋噶啦，你哋做咩用嘅手拍噶？ 唔系，佢系捉住个老婆只手拍， 衰仔攞个拖鞋嚟拍你。 衰仔，喂，好啦，今日话题，喂，我哋今日节目都讲咗少少啊。新加坡咧就嚟咧，佢取消个禁猫令，佢话猫仔系可以养啦，即系佢哋嗰边嘅公屋咁啊，但系只能够最多养2只。不过好好，我哋今日都讲到一样嘢就系。但如果你真的申请要养猫呢，就要上一啲嘅 course， 学下点样照顾。 如何养猫？ 你记唔记得你曾经讲过嘛？你曾经讲过噶嘛？系啊，而家佢哋有啦，系啊，听到你讲啊。 证明真系系啊，太好啦，真系应该咁样， 应该系咁，冇错。学咗先养，系啦。 我哋今日咧就讲猫啦。记得我哋上个礼拜咧就讲 狗仔， 点样我哋可以，我哋点样表达爱俾佢啦？咁我哋或者另外一个极端啊，我哋今日讲下相反就。啲貓點樣表達愛俾我哋好嘛？ 因為 平時幾高貴㗎啦。 係啊， 咁就 高。 不過你估唔到，原來佢都有好多個方法去表達愛嘅。你可能會 miss， 我有啲咧。第一樣嘢咧就係、是、英文就叫 purring 啦，原來中文係叫咕咕， 啊、 真係叫 哦嗰啲咕咕聲。 咕咕聲。 係咕咕聲。我睇個中文字話呢、這個字乜嘢嚟㗎？咕。 或者叫做咕嚕。 我諗一 咕嚕係啊，咕嚕。 係啦係啦， 嗰啲啊嘛，嗯。 系啦，咕噜声啦，嗱呢个咕噜声就大家知嘅，呢个就唔系新嘅，即系佢系一个人哋话咧嗰个 frequency 咧，佢咕噜嘅 frequency 咧有 healing properties 添嘅， 冇错， 系啦，即系 for 自己同埋 for 身边嘅嘢，所以系咪真我真系呢个就我真系唔知啦，不过就呢个就系传闻嘅呢个就，不过咧嗱咕噜啦，咁其他种呢个个个都知咁样，唔系好 surprising 啦。另外啲嘢可以做咩咧？另外咩表达咧？就系反吐。如果只猫过嚟咧，会反扑， 即系你面前反俾你睇嘛？意思即系 系啦，即系 佢好信任你咯， 系啦，好信任你，因为好明显佢肚腩系最 sensitive 嘅位嚟嘅，即系最容易受伤害嘅位嚟嘅，因为你幻想啦，个猫个背脊系骨惨惨啦，有肌肉有剩嘅，个肋骨又系嘅，基本上佢唯一个 expose area 就是个肚腩啦，所以咧就其实佢反个肚俾你咧，就想你去激你嘅 attention 咯，想你去摸佢咯，所以呢个就系一个方法。另外一样嘢咧系撞头。 你即係你見你隻貓咧，成日撞個頭， 佢留啲味喺你嘅身上面嘛。 係啦，哇咁醒目嘅，學到嘢喎。 我不嬲都咁醒目，同埋我成日都要記得你講低嗰啲嘢㗎。 Eric， 我想澄清少少。我問清楚少，撞頭意思係咪隻貓揾個頭累你啊？即係咁樣。 係啦，係啦，係累你嘅。 我隻貓成日都係咁做喎。 系啊，佢唔止累你，系好多时候累你身边嘅嘢嘅。佢累咧，系因为若个头壳顶上面咧系有个分泌腺咧，佢留住啲味喺嗰度嘅。 多谢 Eric 啊，有时咧佢唔知累人噶，佢会累我抬脚噶。 系啊， 佢中意我抬脚， 你只猫都累你抬脚，好嘅累你啦，系咪？ 唔系啊，有时我会坐喺嗰张台嗰度瞓食饭噶嘛，跟住咧佢就话唔知我累错噶，会累咗个抬脚噶，我哋做乜嘢？ 系啊，主动撞咗个抬脚， 主动撞咗个抬脚。咁系咪撞错啊？定系其实基本上佢想留低啲味喺嗰啲嘢度， 留低味嘅， 话俾人听嗰个 territory。 系啦，呢、這个老呢、這个呢、這个呢、這个主人系我嘅， 冇 错嚟搞佢。咁、你见啲猫找嘢咧？找嘢啦，有依人就即系好明显佢话找你找呢个真嘅。不过咧，有时你会留意佢找嘅位置，唔系 random 嘅，佢好中意找你中你佢最爱锡佢主人嗰啲嘢嘅。 系啊， 系啦，点解咧？因为找嘢咧都会留味嘅。 系哦，其实就系咁、 所以佢找你最 佢中意找我的袋啊。 嗯，系啦，系啦，你个袋佢最爱你咯，咁样。 其实佢唔系 冇搞你老公个袋噶嘛。 系。 诶，佢冇搞我男朋友个袋，但系佢搞我个袋咯。其实我觉得佢唔系爱我咯。 其实多多 Eric 啊，有啲咧，即系我有象雀仔咧，有啲雀仔嘅天性咧，净系接受一个主人，屋里边一齐住嗰啲咧，佢都唔当系主人嘅。猫会唔会咁噶？定系猫都会认定一个就只系？ 唔会嘅，猫呢、 这个唔会个， 呢个反而个别性格嘅啫。佢都会有个 favorite 嘅，不过， 嗯， 哦，即系佢中意一个多啲嘅，可能会 系啦，系啦，一定有啲偏心噶啦，即系好多时系喂佢个个啊，即系、或者中意摸佢个个啊，嗰啲啦，咁样就系啦。咁啊嗱，另外一样嘢，你知猫咧好中意锄面包嘅手仔咧， 锄面包 喺度锄，即系锄面粉啊。即系佢有 咩叫 坐 面粉啊？ 哦，即系好似按摩咁样。 哦， 帮 你按摩， 揿揿下，揿下， 揿 下， 揿， 系啦。 你讲我明白。 呢个系啦，呢个系佢本身 B B 猫做嘅行为嚟嘅，所以成年猫仲做咧，就系 饮奶啊嘛。 系啦，佢系会整到啲猫妈妈咪嗰啲奶放嘅，所以就变咗系啊，同埋叫我妈反个肚俾我食奶咁样嘅，咁样就话。佢要好 relax， 好有爱心，佢先会咁样同一个即系一只成年猫同你做嘅。 啊哈， 系啊， 呢个知， 呢个都知啊，我呢个你知唔知啦？下一个就系如果佢依猫系猎兽动物嚟噶嘛，所以咧如果你只猫咧喺你屋企环境咧， 我即系送礼物俾你， 送只 送礼物俾你 咧， 系啊，送只雀仔俾你。 系啦，都系表示过爱嘅。 我知啊，但系可唔可以送第二啲俾我？ 单 送粒钻石俾我， 好伟大 咗。唔系真系啊，我真系成日都见到啊。但系重要嘅就系我唔系养佢噶，得到 Eric， 我系出边嗰啲流浪猫嚟噶，但我喂佢嘅。 系，佢照攞俾你。 佢照摆喺我个铁闸门口度，有一次送咗两只，激死我！ 好重礼啊！ 好重礼啊！两只雀仔啊，死咗噶，摆喺度啊！你一开门佢就揸你踩落去咯。 好厚礼啊！ 算啊，又唔知边个， 但从佢个角度睇，佢已经对你好尊重噶啦。 咁我尊重佢， 尊重 系啊，喂佢嘛， 相互尊重噶啦。 哦，原来系咁嘅。 仲有咧，多谢。 同埋猫中意玩啦，即系 B B 猫又中意玩嘅。 系啊， 佢天即系完全冇咩 apart from 即系你话可以话天就系教佢点打猎啊，点样同其他猫沟通。不过咧。玩是一个多余的动作来的。猫呢肯同你玩呢、譬如啦怎样即玩咗乜嘢啦，就譬如佢特登呢，有时你只猫呢佢摸佢呢，佢特登离远少少唔俾你摸。不过好明显佢又想你摸㗎喎，咁又追即可以 hard to kick 咁样，你就。 欲拒还迎啊。 即 係咁㗎，你一摸佢食嘅。 闪开， 闪开， 好搞！ 但我想问多啲 呢个 系啊，嗱，同你玩咧有好多种噶。咁咧，我屋企咧，我太太经常俾佢咁样对付嘅，就系行过嘅时候咧，佢非常揾只手去找佢。有时咧，佢可能唔识拿链咧，会找损嘅，即系好似撩佢玩，但佢又唔会咁样整我，点解嘅？ 呢个反而唔系爱心嘅表现。 呢个系咩啊？ 憎啊！ 呢个系只猫咧，有少少即系细个嗰阵时 太早離開佢個兄弟姊妹或者冇兄弟姊妹啦，佢未識原來出爪會傷害人，都因為佢 B B 嗰陣時咧有五隻貓仔，佢學緊嘢，頭先講話玩係學嘢噶嘛，咁你 A 貓唔小心搲到 B 貓就俾個負反應俾佢啦，啊走啊或者乜鬼嘢啦，或者惡翻鬧翻你轉頭啦。咁就如果你只貓 skip 咗嗰個步驟咧，大個就佢好多時佢係嗰個出發點係愛嘅，不過就佢唔識原來出爪會整痛嚟嘅，所以你都要訓練佢嘅。其實你如果被爪嗰陣時咧，你就唔好話係水貓咁樣啦，就你真係要嗌痛。 但係感覺佢係撩人玩咯，因為佢又唔係真係好。即 系唔系？不过系啦，不过唔适当整伤咗你啊嘛，所以你要个反应系佢明嘅，所以你同佢沟通冇用嘅，你要嗌痛，嗌到隔篱屋会报警嘅，咁就 哇， 搞错， 使唔使啊？ 咁有训练只猫， 唔系咯， 咁就变咗好清楚， 即系总之俾佢知道唔应该咁样， 嗌完之后一定有碌几嘢， 好似男人咁，你要俾 signal 佢嘅。 哦 ，OK， 但系你落唔落去加啲咁嘅嘢嘅？ 好似男人， 好似男人， 唔知道讲咩。 我因为我自己做男， 当 encourage 佢，唔好 encourage 佢继续 讲。嗱，啲猫嗱喺你个，因为啲猫咧，其实一日食瞓16个钟头。 系啊，瞓好多 嘅，好正噶，我觉得 系咯，做 佢肯喺你嘅身上面瞓觉系一个表达爱啦。 哦， 眼对眼，只眼如果只猫咧喺你个好近嘅面前咧，擘大对眼。OK， 擘大对眼，有时咧就呢个系一个即系一个好信任嘅动作嚟嘅。因为咧佢。如果佢擘大隻眼，特別個眼圈縮細咧，唔係縮大咧，就表示因為佢好 exposed， 真係隻眼好容易整傷嘅。 係啊， 所以咧，如果佢好近望住你，用對眼睜大咧，你就知道佢好愛你啦。同埋依貓咧，如果喺離遠咧，佢慢慢眨眼，慢眨，呢個係 sort of like 嘅 kiss 嚟嘅。 咩啊？ 吓， 猫猫明咩 接吻啊？ 接吻啊，即係飛吻啊，係嘛？ 飛吻咁樣 係啊，飛吻你啊 ，flying kiss 等於個飛吻。 係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佢成日对住猫， 佢成日唔系佢无端端佢就佢离远，佢就会望住你嘅时候咧，跟住咧就会眯埋眼，即系沉思。 谂都嚟谂，人都系咁啦，系嘛？如果喺酒吧无端有人眨，慢慢眨眼嘅一对眼， 你又嚟啦你？ 咩地方嚟个酒吧？我都未去过。 我以为人类同啲动物好似嘅，有时做啲嘢。 我都觉得系，咁我哋都系动物嚟噶嘛。 系啊，我哋都动物。 人都系动物嚟噶嘛。 另外一样条尾啦，佢最中意 show 你裸油，即系你知啦。原来咧系尊重嚟嘅，佢好中意你，佢先会 即系俾自己嘅 pat pat 我哋睇， 系啦， 有咩好睇咧？ 唔系 show 我， 唔系因为其实佢个味道啊嘛，你嗰啲味道啊，系啊， 同埋 佢会行埋你。 原来唔系噶，系 B B 猫嘢嚟嘅，又系 B B 猫咧，其实会得系伸住条尾俾妈咪见到佢个嗰个 pat pat 肛门啦，系啦，有呢个系表示。即係佢尊重阿媽咪嘅。 哦， 我想問另外 係一個， 有時用一條尾揈你咧，又算唔算係啊？ 都係嘅，因為佢留啲有啲臭味喺你個面啊嘛。佢有放肛門線，佢條尾啊，鋪個肛門線。 係咯，條尾係咁揈下揈下咁樣。 係啦，佢就 冇嘅。好啦， 喵喵係啦，喵喵同埋舐你都係嘅。 哦， 咩又點解啊？ 係啊，我哋有冇問過？多謝 Eric。 冇啊，冇問過。 係啦 ，baby 貓就先至喵嘅啫。成年貓正常喵係話俾人知個地方對個獵手冇用嘅，所以佢肯喵嚟咧。喵喵嚟咧，就係佢真係好對個環境好有信心，對你好有愛。 知道，好， 唔該曬， 多謝曬，多謝 Eric， 好 ，next week 再見，拜拜。呢個時候送俾大家職業安全短劇，風騷快回同你講聲， 拜拜， 再見。 由勞工處提供資料，風騷快活人製作，職業安全廣播劇，現在開始。 姑妈，做咩鬼脸咁声啊？你咩事啊？ 肥强啊，乜你咁衰噶？你见我咁肉令佢推嘢嘅话，你竟然唔过嚟帮手，袖手旁观，你都几衰噶？ 哇！即系姑妈，你睇唔睇到我啱啱食埋芝雪条最后一啖，谂住即刻过嚟帮你手，啊，估唔到你咁样睇我。我好失望啊！ 哎呀，你冇咁小气啦，冇咁多废话啦，你不如悭翻啖气帮我推嘢好过啦。 你推咩啊？真系，咦，真系好似好重、啊。等我试下啊，推唔咗嘅点算啊？ 吓、 啊，喂， 两位咩事啊 ？Andy， 你今日唔使翻工去堆田区度倒泥头咩？咁得闲咁就啱啦，快啲过嚟帮我手推呢一箱嘢去后面。 咪住，呢箱嘢咩嚟噶？吓，真系好似好重、啊。喂，你就咁推未必推得喐噶，要揾工具帮手。 诶、欸，我知揾咩工具帮手。诶、啊，等我简单而隆重咁介绍佢出场先。噔噔噔噔，又称负荷物移动机械。 肥强， 系。 你唔好搞错、哦，负荷物移动机械定义上唔系指手推车，正确答案系噔噔噔噔。 负荷物移动机系指建筑地盘内操作嘅推土机、搬土机、挖掘机、卡车、货车、压实机、倾卸车、平土机、机车同埋铲运机，以及喺工业经营内操作嘅差式起重车。同其他重型机械一样，如果使用负荷物移动机械不当，有机会会引致不同的工业意外，包括机身翻侧、堕坑、撞伤，甚至是压毙工人等等。 这类工业意外部分涉及缺乏安全工作系统、机械维修保养欠佳、没有向工人、操作员提供全部所需的安全资料、指引、训练及监督等。而家就等我哋一齐睇下其他意外成因啦！ 噔噔噔噔，意外成因仲包括被移动中嘅负荷物移动机械碰撞、上落机械时堕下、上落斜坡时失控、夹于车身与固定物之间、机械翻倒、机械触及地下设施，例如电缆、煤气喉、水管等，或者架空电缆、操控杆误入排档，以及机械失去平衡等等。 咁你哋又知唔知道？安全操作负荷物移动机械在操作之前有什么安全事项要注意啊？举些例子来听下。 我知道我知道，操作前就要注意的安全事项包括有确保操作员一定要年满18岁，必须要接受过由劳工处处长认可的训练课程，以及持有有效的证书，确认人车分隔或者是车辆通道，确保操作员视线无阻，设置倒车镜、闭路电视等等，制定车辆管制和车速限制，危险的路堤、挖掘工程及坑槽的边缘加设围栏及警告告示，在架空电线附近工作加设龙门架以及警告告示。 除此之外，可以安排地盘交通及信号管理，例如提供闪灯或旗号给负荷物移动机械及其他车辆的操作员，提供反光衣及制定通讯方法协助其他工人，避免在斜坡上操作负荷物移动机械。若无可避免要在斜坡上使用挖土机，挖土机应设有翻滚保护结构件及操作员稳定系统，例如安全带，启动前作机械检查。 隆隆隆隆， 喂呀，肥强啊，你做乜嘢唔噔噔噔噔改为隆隆隆隆啊？ 因为头先 Sarah 姑妈你讲紧负荷物移动机械操作前要注意嘅安全事项，而家我哋进入机械操作中要注意嘅安全事项，所以就要隆隆隆隆。安全事项有：响驾驶途中，操作员必须要留响座位，并且要扣紧安全带。当引擎仲系运转嘅时候，切勿离开，避免在洞穴和深坑的边缘操作。 操作员如果视线受阻，应由信号员提供指挥信号，并由管工在场监工，否则切勿操作机械，亦切勿在潮湿落雨的环境下以及照明不足或密闭的地方操作机械。还有合理切实可行下在平地上泊车，工作完成之后确保铲斗、刮刀和任何锋利的附件已被放低。 工友做足所有安全措施之余，东主及机械拥有人需要确保定期由合资格人士为负荷物移动机械进行检验、维修以及保养，以确保机械安全运作，咁就万无一失啦。 咚咚咚咚， 呢啲又系咩声啊？ 一听就知系 Andy 肚饿打鼓嘅声啦，即系话 肚饿啦，不如去食饭啦，好唔好啊？ 唔好。 咁食咩好啊？ 食面 好啦、啊。 富